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6集，唐默得到他后，就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用这个异能了。硬是要用的话，假设以后谁得罪了他，他可以考虑改一下对方的名字，改成我是唐默儿子，这恐怕就是这个异能唯一的作用了。当然只是说说而已，使用异能后被改名字的对象会知道唐默最大的秘密，唐默可没兴趣拿自己的秘密去换别人成为自己的儿子。但如今有人用了这个异能，而且使用对象都是唐默自己。唐默定定地看着那四个和自己的字迹一模一样的字，斩钉截铁地认定， 我没写过这四个字，我肯定没写过，但是这四个字应该确实是我写的。 纠结于已成事实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意义，未来三天唐默都会叫默默了。他现在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给自己改名，然后还要叫这个名字。 默默，为什么要叫默默？默默，默默。 唐默拧紧眉头，在自己的记忆里翻找和默默有关的东西。忽然他灵光一闪， 默默，火鸡蛋，傅文铎。 一分钟后，唐默从口袋里取出火鸡蛋，敲击三下，问道， 傅先生在吗？ 傅文铎似乎早就在等他，立刻回道， 嗯，我在，默默。 声音戛然而止。傅文铎沉默片刻，又说道， 我不是喊你默默，我是想说你的名字，默默。 声音再次停住。傅文铎没有再赶路去上海，他此刻正待在一家宾馆休息，打算过了今天再继续赶路。昨天唐默跟他说了今天可能会联系他的事情后，傅文铎便决定先把这件事解决，再处理其他事。他从零点开始等，一直等了13个小时，居然真的听到了唐默的声音。可他一开口喊对方的名字，不知道为什么喊出来的就是默默。火鸡蛋的那一头迟迟没人说话，只有稳健的呼吸声。唐默知道傅文铎是受到你爸爸还是你爸爸的影响，认为自己叫默默，三天内不可能喊出自己真实的名字。但知道是一回事，被这么喊了几遍默默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好像太亲近了点儿。唐默咳嗽两声说， 我知道你现在应该在想为什么你觉得我会叫默默。 傅文铎声音低沉， 是我感觉你不该叫这个，但我的大脑告诉我你就叫这个。 这是我的一个道具，可以改变某个人的名字，作用效果三天，只要道具使用成功，三天内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叫另一个名字。这个改变是不受任何东西影响，烙印在每个人的意识层面，谁也无法扭转。 唐默没有暴露自己的异能。傅文铎沉吟半晌， 所以这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方法。 唐默一下子抓住了关键词， 昨天？傅先生，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。 傅文铎透过窗户看向房间外萧瑟空旷的首都，说出了早已准备很久的话。 默，我就直接说了，首先今天是12月7号，四天前，在12月3号的下午5点多，你联系我，说你遇上紧急情况，决定使用存档器。 傅文铎条理清晰，说话的语速不快不慢，让唐默有一个理清思路的时间。他将3号发生的事情说完后，又开始说昨天发生的事。 昨天，也就是12月6号，你在下午5点多再次联系我。你说你想使用存档器，但发现无法使用。6号的你 不知道3号的你已经使用过存档器，存档器正在冷却时间，当然无法存档。接着你和我说。 傅文朵的声音沉稳平静，没有带任何主观情绪，仿佛在叙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。他非常客观地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，说完顿了顿，问道， 所以7号的你现在是不是也不记得昨天以及3号你做过什么？ 唐默脸色微沉， 是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 你觉得现在是什么情况？ 唐默想了一会儿，决定把自己的处境告诉对方。 我现在正在进行黑塔一层的攻塔游戏，这个游戏十分简单，要我去捕捉一只金毛地鼠，一共有7天时间，我每天有一次机会，总共7次机会。我不知道地鼠怪物有多强大，一旦我碰到的不是金毛地鼠，而是其他地鼠，会不会被他们打死？但假设我不会被他们秒杀，那7天后， 顿了顿，唐默说， 今天是7号了，已经是第7天，7天内我抓不到金毛地鼠的概率可以看作是0。这个游戏太简单，我一直没明白它到底难在哪里。或许它就难在时间。 傅文铎说。 时间？ 唐默点头。 是，根据你刚才对我说的话，昨天的我，也就是6号的我，应该在短时间里推算出了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我每天都会被黑塔隐藏记忆，以为是第1天，因为第1天捉地鼠的概率比较低，而且敌人未知，以我的性格会选择不去抓地鼠，先在远处旁观。 在发现自己被改名之前，唐默确实是这么打算的。 那么7天过后，我每天都选择旁观不去抓地鼠，自然游戏失败，我丢失了时间。 傅文铎明白他的话，但他又问， 第2种可能呢？ 唐默拿着火鸡蛋走到窗边，他低下头看着山脚下那9个黑漆漆的黑色地鼠洞，许久后仿佛呢喃一样地说道， 第2种可能我也看不清，或许现在在这个游戏里存在了不止一个我，我没有被隐藏记忆，那些人都是我，但这样我抓住地鼠的概率就不是 40%，会变得更加难测。 傅文铎看着手里的火鸡蛋，耳边是唐默平静的话语。傅文铎听着这句话，好像时间回到了昨天。在昨天的下午，夕阳落山时，他站在夕阳温暖的阳光中，听到这个年轻人用坚定的话语和他说了一句话。一共只有10分钟时间，那个年轻人尽可能地考虑到了所有情况，并对他说， 默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傅文铎声音低沉磁性，引得唐默不由自主地低头看向这颗白色的火鸡蛋。 什么？ 如果你的世界只剩下1天，你觉得哪一个会是你的幸运数字？ 唐默一开始还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过了几秒，他双眸睁大，捧着火鸡蛋的手指微微颤动。他舒了口气， 我真的应该相信我自己。 傅文铎说，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？ 知道了。 傅文铎笑了， 不需要我告诉你正确答案，万一你选的答案是错的，我感觉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。 唐默淡定地说， 不用了，如果我选的答案是错的，你告诉我也没有意义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正确答案，结局依旧是一样的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我该准备一下食物，然后再去山脚下看看那9个地鼠洞到底是什么样的。 祝你通关游戏。 最低 40% 的概率，最高 80% 的概率我能通关这个游戏。 希望在上海见到你。 唐梦一愣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昨天傅文铎和自己说的话，但是他想了一会儿说， 好，如果我能活下去，上海见。 结束通话后，唐默开始着手准备食物。他依旧将沙发缝里的头发扔进粉色坛子里，得到一坨屎一样的地瓜，之后再放地底人头颅上的头发 还是没得到食物。最后，他取出马里奥的帽子，顶出了三样地底人王国的垃圾物品，换得了一块大地瓜。唐默走到餐桌前，从七个盘子里拿了一个，将地瓜放上去，出门走向地鼠洞。他先将九个地鼠洞看了一遍，确认没有异常后，下午5:55，唐默捧着大地瓜，越过第一个洞口，第二个洞口，最后到了第九个洞口。他抬起手腕，看了眼时间，下午5:59。唐默深吸了口气，缓缓吐出。当秒针指向12的那一刹那，唐默抬步走进洞口，同时将地瓜放在了地上。他站在洞口的正中央，目光平静地看着漆黑的地道深处。怪物山谷的阳光在6点整的时间突然消失，凉沁沁的月光照耀下来，照在唐默的头发上，显得几分冷清和决绝。唐默左手一翻，一根大火柴出现在了掌心。他凝视着地洞深处，全身紧绷，时刻等待着那样东西的出现。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听到一阵沉闷的砸地声，好像有一个庞大的东西从地洞深处奔跑过来。他砸在地面上发出砰砰的声音，将地洞震得不断的颤动。那东西跑得越来越近了，唐默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，月光只照射到洞口3米的位置，他看不清这东西的颜色，似乎是金色，又似乎是黑色。唐默的手指紧紧握着大火柴，当这东西即将跑到月光照耀的地方时，他直接挥舞起火柴砸向这只大地鼠。在火柴快要打到地鼠的脑袋上时，唐默动作停住。月光下，一只巨大的金色地鼠闪烁着黄金般的光芒，他傻愣愣地看着唐默，见唐默没有再挥舞大火柴，他挪着小脚丫，屁颠颠地跑到盘子前，直接将脸埋进了香喷喷的地瓜里。烤地瓜流出来的纯金色香油粘在了金毛地鼠的胡须上，他却不管不顾地用脸去吃地瓜，吃得虎头虎脑，摇晃着短短的兔子一样的小尾巴，好像高兴坏了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